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部城区京通快速姚家园路、朝阳路、朝阳北路、广渠路五环到四环间车多，南部城区蔡胡营南路、德贤路、永定门外大街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哈，北京时间9:01:52，问候正在路上聆听的每一位好朋友。老朋友自不必多说了，在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赶快来发位置发红包。新朋友呢，来欢迎你光临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官微呢随时向你敞开怀抱，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赶快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就快到5一的小长假了，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啊？各位新老朋友，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5一这样的小长假有什么特别的规划没有？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妞妞，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4月27号星期五，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很多朋友今天的工作日结束之后，就可以享受五一小长假的待遇了，就可以进入到假期休假的状态当中了。当然，我知道还有一部分朋友明天还要坚持上班，跟你们说一声辛苦啦！明天上完班之后就可以享受五一的小长假了，是不是？我呢？明天就不用上班了。我什么都没说哈，你们不要这个哈。好，坚持工作，好，今天明天呢要好好坚持工作和学习。好了，进入第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第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车展的情况，开启了新的汽车生活方式哈。这次北京车展的展会主题呢是定义汽车新生活，旨在传递新能源科技等等为人们的汽车生活所带来的巨大改变。的确，随着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信息通讯技术等等陆续被应用到汽车之中。尤其呢是近两年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加快了汽车科技化、智能化、绿色化时代的到来。越加舒适的乘车体验、高速便捷以及绿色环保的出行生活方式，让人们的汽车呢变得更加高效、更加美好、更加没有负担。车以后不仅仅是代步工具了哈，它走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是一个 懂得我们情感的好的伴侣。哎呦，好了，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2018年度第17周，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前五名歌曲。鉴于时间的缘故啊，我们今天到个个儿先来揭晓前五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Charlie Puth French Montana How Long。 第四名张杰三生三世。 落花满天有问清香，与你天地间徜徉。 第三名王铮亮三月里的小雨。 心里的小雨心里的夜里心里的下个不停。 第二名欧阳菲菲爱的路上我和你。 张国荣为你 不住忘无奈一切都是为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Charlie You know what it is When you hear that Hey Montana I'll admit I was wrong What else can I say girlShe played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 Tha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I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Top down, shorty trying to creep and I can't stand Creeping through the window like Frontman Talking to herself, going crazy French vanilla guys both going crazy I don't know what you thought I don't wanna hear, I'm sorry, my fault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Montana. on? Charlie Puth 这次联手了美国嘻哈歌手 French 灵感爆发带来这首 How Long 上周第十名本周晋升五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Number 4 我不禁那段过往泯灭了街破光芒那一滴离别

还有抽烟喝酒烫头，谢谢你的红包，还有十一，这是我们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啊，建江，是我霍某某，是新朋友吗？还有秦城，其他人啊，我行我素，其他人就在等等里面了哈。再来看看家族二群刚刚发位置的玲玲、特洛伊，还有听故人说笑、点心客、板城烧锅酒，板城烧锅酒不许刷屏哈。竹林品名 ，Double 松，正爷们是我们新加入的朋友啊。皮豆、达布斯的小强，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北纬四十度，在西三旗，不是北纬四十度哈。还有你猜。好了，还有欢迎我们官方微信平台这边来 say hello 的各位新老朋友 Jessie、Numi、根根，还有一位新朋友爱谁谁。好，收到你的二维码，待会儿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想像爱谁谁一样加入我们大家庭当中啊，来凑个热闹，凑个份子。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今天由于时间的缘故，我们倒过头来先来回顾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该到谁了呢？前三甲歌曲第三名 ，Number Three， 一首很好听的歌，老歌重新翻唱，王铮。三月里的小雨，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激情，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溪，谁带我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 王铮三月里的小雨，感觉王铮亮干净的声线呢，还原了经典的好听本色。层次丰富的编曲之下，这次换上青树男的外衣，情感充沛的演绎出了一首朦胧诗一般的乐曲。三月里的小雨来自王铮亮，不是王铮啊，王铮是那个女生王铮。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 Number Two， 来。Come on， 你好，爱的路上我和你，欧阳菲菲上周第九名，本周亚军歌曲。 偶然相逢，万一你爱的路上与我同行，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迎着微风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 来这首《爱的路上我和你》，同样是中音哈。欧阳菲菲呢很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说徐小凤的嗓子有着如同一段最雍容柔滑的丝绒质感的话，那么欧阳菲菲她的声线呢就是一面手工打造的绝无复制版的鼓，激烈的时候像是战鼓鼓舞士气，也可以是在低头温柔的那一刹那，低低的震动让人迷醉。上周第九名的歌曲，本周上升至亚军位置，欧阳菲菲《爱的路上我和你》。那么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哇，我们一起来听张国荣。看到他就是真，看到他就是爱。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方面，这两个字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张国荣的《为你》上周第七名，本周登上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张国荣。 独坐傍晚，咖啡早渗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或期盼炙热依然。无眠的夜，枕边却泛着微寒。夜深不觉寒，难耐只因轻叹。

第十名 XLL 的 Solo G Won't Forget You。 第九名杰克隽逸 The Magical Journey。第八名 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把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 第七名 汪苏泷我的小女友。 第六名周华健爱相随。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英国的创作女歌手 Dixie Lott 联手 Stella G 带来这首 Won't Forget You。 这首歌曲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15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10位次。英国的天才少女小精灵 Dixie Lott， 她的歌曲带有复古的味道，所以很难将她的妙龄和她成熟的声音联系在一起。好了，继续攀升第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Come in like a labyrinth and I'll stretch, I'll show you, show you. let you go when I was lying next to you. Look at the red, look at the blue. I'm only human when I'm waving. 吉克隽逸带来的奇幻旅程 The Magical Journey， 关于探索和旅行的歌曲。应当说吉克隽逸这样的爆发力的声音在华语流行乐坛也是屈指可数的，也可以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吧。上周第十一名，本周上升两位，第九位次。吉克隽逸奇幻旅程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说我相遇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有人说童安格就是那个时期最喜欢的偶像哈，那么他奠定了那个时代对于男性的审美。怎么呢？怎么讲？有才情，英俊儒雅，而且低调。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歌了，也是他的代表曲目。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直接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的位置，可见他的实力了。好了，继续攀升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方苏龙，我的小女友。 看你当我第一次遇见到你的时候，一种奇妙的感觉让我心动。你说你见到我，说我和相片又不同，我虽然有点水肿，但听我说，我的小女友脸上萌萌的肉，有一点可爱，有一点温柔。我的小小女友，我为你等候，嫁给我，在你懂事了以后。 我觉得 桑桑龙，我的小女友。很多人都把努力和坚持这样的词用来掩饰不专业，而汪苏泷的努力和坚持的结果是进步，是脱胎换骨，于是他的努力和坚持为他换来了被传颂的价值。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是一首记忆当中的老歌，来自周华健的爱相随。听华健的人永远不会变心，因为他很特别，特别的嗓音，特别的温柔，特别的痴情，这一辈子都喜欢听周华健的歌了。爱相随第六名。 别想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要过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 听好听的经典歌曲，这边收获新朋友，凉凉、平仔、战士、圆，还有鸡子酱，还有海风、X、微笑的炸弹哦。好，马上扫你们的二维码，先加你我为好友，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北京时间9:50，耳边这首歌曲周华健的《爱相随》，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六位的歌曲。好了，待会儿也欢迎你随腾兵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4月18号北京音乐广播组织知名词曲作家来到了通州区三庙一塔、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厅等地采风，并开展创作座谈。在座谈会上，武警文工团著名词作家苏柳认为，歌唱北京作品中要体现心意， 通过我们文艺作品来体现这个心，实际上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你说心并不一定能够体现这个心，这个当然是要深度的思考的问题。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修俊说，要把采风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融入创作实践。 今天我们再来写这个题材，甭管从词作家从作家来说，都感觉是压力很大，所以说就要靠我们去奋斗啊。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挪威的女歌手 Sophie Ellis 的这首 Lionheart 勇士，Sophie 呢总是挂着如阳光般灿烂的笑容，一个充满活力的女生，唱起歌来更是生机勃勃，斗志满满，加足了所有的动力，带来最实在的正能量。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童斌。还有谁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就快到五一的小长假了，那现在呢最后的两天工作日哈，还好有汽车音乐会的好听的音乐相伴，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了，先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就到五一小长假了，到哪里去赏花踏青呢？今天来推荐一个适合赏花的好去处，法源寺赏丁香啊。法源寺呢，在法源寺的前街，始建于唐太宗的贞观19年，寺庙坐北朝南，基本上保留了早期建筑的格局。丁香是法源寺的三绝之一，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傅辛博的便利店的约会，源自于他的专辑《傅辛博一个人》当中。录音的时候他说，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并不好唱哈，除了技巧的部分之外呢，情感的掌控对于他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的。说这首歌曲感觉情绪到位吗？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周董周杰伦《英雄》。英雄想起了师傅，我快坚持不住啦，没错，帅气的超人，超人，我要去哪儿哪儿学武功，然后飞檐走壁什么什么，你看了吗？好，我们来听听气场很强大的周杰伦《英雄》。

来自 Zan 的这首 Like a Wolf， 像我一样，单曲源自于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Man of Mine 当中。在加入单向组合 One Direction 近五年之后， Zan 于2015年宣布退出了这个组合，随后签约了新的唱片公司，开始个人的 solo 之旅。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他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 Like a Wolf， 像我一样。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是哈林称庆的《只有为你》，只有为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你说我太孩子气，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其实我一直很用心，只是没有说明，未来蓝图在心里。你常说我太实际，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只有为你，你说我太孩子气，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其实我一直很